咁其實嗰段時候咧，就日本歌喺香港好盛行。我哋每年最開心就係年12月31日，爸爸喺度打麻雀嗰陣，我哋就攬住個電視機睇紅白，係咪啊？咁跟住咧，年初一咧，佢又再重播。咁我哋好開心攬住嚟睇嘅。咁嗰陣時除咗澤田研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個歌手我都好中意嘅，因為佢把聲就好特別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咧，就會以80年代嘅表演形式嚟演唱所主唱嘅